就交俾阿 Max。 好，我哋俾啲掌聲阿 Max 啦。 大家有冇諗一個問題咧？譬如而家成日崇尚環保啊，其中一個就慳水啊。咁沖涼又要慳水，洗曬要慳水。咁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哇，你扭細啲個水喉，去慳水啦、啊、咁。大家覺得對呢個講法有咩即係諗法咧？ 係啦，咁到底係快洗係慳水啲啊，定慢洗慳水啲？ 細其實冇定論，不如講多幾個例子啊。一種煮食叫慢煮，咁你炆牛腩，咁、你可以用一個大嘅火，嗱假設你個煤氣有最大，你扭最大去炆，同你係用細火去炆，但係細火就要耐啲時間噶嘛，譬如慢煮啲人好似話煮幾十個鐘定十幾個鐘， 係差唔多啦。 咁你平日炆牛腩，你最多幾個鐘嘅啫。咁、你時間長啲，你開煤氣嘅時間耐啲啦。咁究竟邊個 case 用嘅煤氣多啲咧？煮到啲牛腩一樣咁熟。 如果咁計，應該係慢咗啩？如果咁計法。 點解？ 點解啊？ 慢嗰個咩？ 因為會慢咗用多啲。 用多 要睇你個工具啦，呢、這個。你如果開大個火嚟到咧，你太多你都嘥嘢。 如果我哋用慢煮爐咧，係 一個密封嘅自己入邊。 我哋屋企嗰啲啊保温嗰啲咧就好流嘅，嗰啲所謂嘅即係燉盅嗰啲保温就好流嘅，就即係定期都再開過再開過咁樣。咁如果係話啲大鋪頭，譬如成日搖咁滯咁勁嘅啲爐咧，應該可以 keep 温好耐嘅。慢煮即係佢開足全日， 已經準備咗真空煲嘅嘢咯，即 係 高温咗擺落真空煲度，咁啊～ 而家啲鋪頭佢全日都要供應啲冷汁俾你嘅話，嗰、那個可以好快得嘅，我 覺得。我唔係好排喎，你係唔知道買鋪嘅 咩？哦，咁又嘥啦， 咁又嘥， 咁唔夠嘥喎。咁點樣？ 咁即係大家意見都有啲可能未必一致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難由嗰個簡單嘅理論可以揾到個答案。或者大家有冇人揸個車或者擁有汽車？ 有，揸唔揸公司要翻工，公司要揸公司車。 揸公司車，咁揸車都可以係有類似嘅情況，譬如咧，屯門公路 盡有定係呢個慢慢 影響。類似啊，究竟嗱，譬如假設你由屯門公路嘅起點揸到終點啦，咁你第一次揸咧就係、行慢線。即係速度比較慢啲，另一個 case 就行快啲，但係快啲到。咁究竟邊個 case 用嘅油係少啲咧？ 哦，其實係有 嘅，係快又攰， 換到時間就抵啊嘛。 你車 唔 係 講時間喎， 唔係講咗時間咯，係 即係唔使我當你好得閒唔計較 先。機械工程角度睇，你係個引擎維持住佢最大標嗰個轉速係最大 嘅。係啊，所以係 唔使轉嘅。 有冇第二啲意見？ 冇啊！ 黐仔睇， 我哋只係諗下，係因為用錢買時間永遠係最抵嘅。我只係咁諗嘅啫，慳翻時間我打機，我做乜都好。 咁咧，另一個case 咧就係話，即係我今日都想重點討論下。Mr. George 可能你真係比較熟啦。如果太空船。由太陽系即係先後座啦，假設有咁嘅科技啦，咁飛得快同飛得慢嘅燃料嘅消耗咧，咁又大家有冇 覺得係唔係 快同慢嘅分別咧？ 佢自己 如果你用光速相關科技嘅話咧，你唔理佢幾耐到咧，就理論上其實你將佢掉去木星啊、土星嗰啲可以一樣用咁多燃料。但係你嗰個時間就會耐到係啊，即係我哋係可能唔係講幾千啊，可能講緊幾十萬 嘅，啲好似我哋揾個彈弓咁樣射一粒石仔咁，但係你喺一個宇宙嘅嚟講嘅話，咁你只要彈一次咁，佢就會 冇阻力。但問題就係仍然好慢。 係啦，咁所以就係你只係一 加速 咁樣，咁就已經除咗。 所以最後第一個速度已經係好高好高，後來先就諗方法減速啦。 其實如果你照睇咧，用咩火箭燃料係好有關係嘅。你個 specific impact 要高咧，你大部分都係用一啲佢自己推力低，但係佢可以好長時間燃燒嗰啲咧，先至係可以 得到去 長期加速， 加速到一個更加高嘅速度。即係例如你而家用呢一個固態燃料火箭嘅話咧，你喺地面發射咧，佢係好有利嘅，因為佢可以好短時間俾到好大嘅推力啦。咁對抗呢個重力係好有利嘅。但係呢個液態燃料火箭咧，佢個瞬間推力會大啦，但係佢係喺個你再燃料嘅 efficiency 係高啲嘅，即係你同一個質量，你可以用到更加高嘅速度。 而家好似話想依家就係想將個太空站擺上發射嗰度，或擺上太空啊嘛。 係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擺咗上太空，你仍然要發射嘢上去嘅。 就唔係負責充燃料上上。 係啦，其實你只不過係將分開好多啲火箭，你其中啲火箭負責燃料上嘅，一啲火箭負責運個太空船上嘅，然後架太空船上到去咧就再補充翻燃料，跟住先上去發射。 再火星。 係啦，但係其實咧，如果人類真係要再去遠啲嘅話咧。是有需要去用更加新的火箭片的，即是如果用化学火箭，即是固态和液态都是化学的，你需要用的火箭是应该要用到这些叫做热核推进那一类，甚至或者不会热核推进这个电热推进才会是有可能的，你一去用热核推进那个效率完全不及上，但是他们那个推力就是太低了，你放在地球上它是直接离不了地的，所以個問題就係，你需要做的就是你真的要發射一支火箭運咗個人， 喺冇阻力的地方啊。 係啦，你要最好用固體燃料的火箭發射咗上去，然後喺佢喺上面先至再換用其他嘅 其他方法去加速。 咁你其他呢啲咧就係呢個就係 SpaceX 嗰個概念，就係佢翻落嚟不斷地去來回運作。咁呢啲我即係呢啲大推力但唔係咁有效率嗰啲咧，我哋就可以重用。咁嗰啲大區域都比較遠嘅地方咯。 咁阿 Max， 你舉好多種即係慢同快嘅選擇咁啊？ 即係你係想討論啦，咁之後定係你再有？ 我嘗試即係將嗰個問題簡化少少啦。咁頭先阿 Research 講啲係可能好現實嘅一啲技術問題。咁我打算咧就係可能係用啲簡化咗嘅嘢，例如我假設你在太陽系去一個星座，它中間就可能你有辦法避開啲引力嘅。假設它行咗一條直線的情況，是自己同自己比較，即係話，好似星期五公用嗰個例子，我飛一次，用呢、這個原有速度，跟住我又假設咧，有機會再飛第二次相同的太空船，相同的起點、相同的終點，用例如三倍速度。咁呢兩種嘅比較，究竟係燃料嘅消耗係將物點咧咁？ 如果係咁嘅話，就肯定係你要更加快速嘅嗰個嘅燃料消耗應該係大啲嘅。如果你用同樣嘅燃料啦，而家照咁聽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用同樣燃料嘅話咧，當然你睇下佢引擎自己本身個設計適合邊個速度嘅，即係佢我假設你本來個速度係佢嘅所有燃料速度啦。咁你如果要用三倍速度咧，佢就需要花多啲燃料去加速啊嘛。同埋佢其實你當我而家當你直線去到，你唔使加速嘅。你如果要加速，應該更加遠嘅呢樣嘢。即係因為其實咧，成個如果你用丘葉波夫斯基個火箭公式嚟計啦，你個 delta v 咧就係你個速度嘅改變，就係你要用你幾多質量去做呢個速度改變。咁所以咧，其實你越需要改變速度，你需要嘅質量越大。所以呢個直接可以睇得出就係你。快咧，你越需要嘅燃料高越多嘅，有 冇其他意見？咁如果我自己嘗試講個方式咧，稍後再分享啦。咁而家我想討論少少，即係一啲簡單嘅概念啦，反作用力呢樣嘅。咁大家可唔可以上群組睇睇一啲資料先？ 好，可以用乜方法？ 看聚會資料一、一二三的呢三條片啊。一、二、三，三條。順序睇好啲，睇完一先。 聚會長咗幾多啊？ 聚會長 一、 二、三。 Push. 作用力只係打作用力， 我 係 我 哋點解？ 我點解做呢個實驗？坐喺度或者包定？ 係啊，喺度喺度，冇人睇佢。 佢有冇錢尖叫啊？有冇多 energy 攞咗佢？ 因為女啊嘛，睇嚟尖叫。 佢為咗繁殖嗰下，好多 energy 攞咗。 有疼。 我飛咗出去啦。 再反過來，即係話，例如你跳起咁樣，咁其實你撞咗地球一下，地球亦都撞翻你一下，只不過地球個 mass 太大，地球喐咧你係感覺唔到，但係咧你自己本身嘅 handle 喐得好犀利咯。係 嚇，咁啊。頭先阿司機帶出咗就話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啦。咁另外就係質量，即係 mass 嗰度咧都要考慮係點樣考慮。 其實質量咁係個摩擦力有關係， 質量當冇摩擦力啦。 質量係指嗰嚿物件嘅 成個塊啊，全部係成個塊啊。但 係我都喺我嗰度唔計質重佢哋，唔計話即係有炸嘢啦，有其他炸嘢。 其實質量受到呢一個重力影響 都有啲咁啦， 反彈就總之呢個 mass 就係你本身自己有。 一隻炸嘢咁樣行到 往呢個方向，再炸埋。你其實都係一種能量嚟 嘅，有地球吸力咁嘅重力。 然後 佢係重，叫做幾多重量啊？喺沙灘嗰邊得一嚿，就係計。嗱，係計嗰個 質。係嗱，左邊咪有一個女仔、兩個女仔、三個女仔嘅三個 case。咁三個女仔嗰邊呢個 case 同兩邊都係一個女仔有咩分別？ 要重啲咯，重咗就係咁咯。 佢哋嘅動作 係啊，佢嘅動作就係話嗰兩個人行斜啦，佢騎，即係你三個人喺塊板度啊嘛，咁後邊兩個人其實就會有拱呢嘢嘅，就會有出力嘅，係得一個人出力嘅啫。咁但係一個人出力嗰陣時咧， 雖然兩邊都係一樣，都係一個人， 但其實點都係得一個人推嘅，但係嗰邊係重量就重好多，至少多三倍啊，可以咁計。 啊，即係 板都唔計， 重量啦或者質量啦， 你重三倍嚟喐啦，至少少三倍，至少 比較 可能更多啲。 比較質量大嗰邊咧，最終達至個速度咧就會慢過你嗰邊質量細啲嗰邊。啊，咁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左邊再重啲咧，係個雙膊手咧，有應該會再慢啲啦。咁如果再重嘅雙膊手咧，係一架貨車咧。 直情喐 添啊！直頭喐都可能喐得好少少到你哋大家都冇人會察覺到啊！嗱咁呢個 OK 嘅話咧，咁如果嗰左邊係一半長咧， 咁你估埲牆喐唔喐啊？ 埲牆啊，當然啊，正常嚟講唔喐啦。咩我哋上集就 係。 咁要讀啲粒子嗰啲程度嘅加速好貴咯。 假設嗰個物質好得壓縮啦，絕對剛性嘅。 咁嘅話，佢基本上全個地球嗰度嘅地球會個轉速會有非常之微細嘅改變。 講得好好， 自轉緊啫嘛， 所以整成個地球嘅啫。 唔係，咁要剛性，一插落去地心度。 咁或者大家睇睇我畫嘅呢一幅圖啦。咁咧，頭先阿 Miss Fletcher 咧帶出嗰樣嘢咧，就話我而家呢幅圖咧。是假設有個巨人是很重的，它的質量跟地球差不多的話， 咦這麼小就可以 有體積和質量， 是我知道，可以 黑洞可以質量 密集都 可以，這個黑洞 自己有引力添，自己有， 那它向著碰牆兜一腳的話，因為它的質量跟地球差不多，而這碰牆又黐住地球的 話， 它踢那碰牆其實等於踢緊個地球， 是 的，那地球呢就是會轉的，向箭嘴的方向轉，那這個巨人呢就向相反方向踩著滑板車就流向另一方向，那直至到他再跟那埲牆相遇在另一邊，那可能就他會即是按停自己，或者他再推一下就相反方向彈回轉，那但因為你平日的人呢是即是他的質量小，所以你就可以假設個碰牆係唔喐。咁頭先 Peter 提過啦，人喺地球跳起，其實就係踩緊個地球。咁又用翻巨人呢個例子啊，即係我哋平常嘅人可能你即係感覺唔到頭先嗰個效應，但係你如果想象佢係一個巨人，佢嘅質量同人差唔多咧。佢一跳起嘅話咧，其實佢跳到最高點之前咧，地球係向佢嘅腳底嘅方向咧移動咗少少嚇。咁如果佢嘅質量係差唔多嘅話咧，其實就唔止少少嘅，係大家移動嘅幅度咧差唔多。咁當去咗最高點之後，大家又可以預計下會有咩事發生？ 咁巨人都係人定喎。即係如果有地球咁嘅質， 會唔會飛咗入外太空？ 兩邊都一齊會有吸力嘅。係 係， 如果係我哋嘅地球嘅話，佢只要唔跳超過6,800公里， 即係唔離開引力圈，只要喺引力圈以內咧。 即係佢跳到咁高咧，佢嘅跳嗰個速度就足夠脱離 地球啦。 但只要佢跳咁高咧，就 咁之後就會大家都會有引力發生出嚟咯，就應該地球都會俾佢。呢一個人吸翻埋嚟嘅， 會唔會咧？ 會啊！ 你所有啊嘛，淨係計質量有生命。 如果佢假設嗰個頭先佢話假設個巨人係同個地球 一樣， 所以其實我頭先講6,800公里有少少錯嘅，因為淨我 其實引力圈 係假設係 地球 嘅好輕嘅，係啦。咁但係如果巨人同埋地球咁重嘅話，你最少要得 哦，係再， 因為個個係個區域唔同嘅，咁所以唔係得我係要計個重力。 點啊？但係總之，只要唔好係真係太遠，天文數字嘅話咧，大家都會互吸住撞埋一齊，然後就有啲荷里活式嘅災難。 不過其實一個好重嘅係，企喺地球度已經一件好大 嘅嘢災難， 即係地球好多已經開始會吸埋佢，會早一個 磁力喎咁樣， 會吸埋巨人度。 應該 我假設嗰個 引力啊， 會引力點嘅啫。如果巨人會爛嘅話咧？所有 依家係講 話邊一大質量嘅光細事變做一個球體噶嘛？ 個個都係南米 管。咁你地球，假設地球而且爛過巨人嘅話咧，就地球慢慢開始會 俾佢扯。 地球反而會咁光整添。 有 啦，輸好多嘅。地引力唔係一個自轉同埋一個地心啫，係 咪？唔係，係因為質量需要。所有有質量嘅嘢都有。即係例如我哋， 如果地球自轉嗰個造成嘅引力嘅話咧，就會係向外面， 外面嘅。 所以點解你見到太空嗰啲艙咧，有啲會係做一個自轉嚟做一個？ 所以我哋離開地心咧，即係空氣仍然可以流動嘅，就因為佢雖然受重力，但係都因為有個自轉嘅離心力啦，空氣同埋我哋物件之間嘅仍然可以流動。 其實冇乜關個關個唔得，純粹因為佢氣體啫。 哦，咁樣，即係 佢係吸咗埋嚟，但係佢 有組成一些東 西組成了 放得成的，於是它下面受到地球的磁力影響，上面那些它又會變得那麼快，因為慣性嘛，那它加速了，那它就可以了。 好像說呢北半球的颱風呢是逆時針， 是是 南半球的颱風是順時針， 沒 錯，可能問到你講的那個自轉的因 素，已經是一個 水 的 水 的 那 個 水 的 水 的 水 的 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 水的水的水的 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的水 我嗰個係大巨型， 即係你去水嗰啲，其實係關你個廁所自己個設計嘅。 係因為佢係因為枕係唔係我都聽過嘅，但係最後即係點樣都係水喉即係去 L， 佢幫佢邊度幫你 啊？如果辦事掹走，就塞啲水流落去啦。啲水其實係 都係正 會轉嘅。 係。 但係你開始 永遠都係 L， 少少就轉嚟嘅， 因為我哋所有水喉永遠都 L 管嚟㗎嘛，都實會轉㗎，啲水流落。 所以 係 都係同嗰個退水嘅設計有關 係嗰個。會唔會揾隻手特登整個逆時針？ 會㗎會㗎，但係佢自己會型。 佢會中途倒翻轉轉。 唔會，你開始咗將佢轉，因為其實你所有啲設計佢唔係專登做到佢轉嘅，只不過係佢咁啱會傾向某一個方向轉。你如果你自己專登將佢倒翻轉轉咧，其實佢開始嗰個勢咧，佢就可以繼續會更高。 咁以後嘅水都係。 不會， 兜 嘅形狀上嚟，嗰啲水流曬， 流曬 嗰個。 哦。 個兜嘅形狀會唔會有啲關係咧？即係上闊下窄。 唔係，佢兜嘅形狀，如果你只要一路都係平均嘅話咧，理論上就冇乜大影響。好多時候佢係偏咗嚟呢邊多啲，嗰邊少啲咁嗰啲。 因為我有朋友佢同我講咩角度量守恆定律咧，又話嗰個轉嗰個半徑越嚟越細咧，轉速 就 越嚟 越 快。咁個兜如果係上闊下窄嘅話，咁你去水。個窿喺個窄個 之間，就會轉得快走， 就會越轉快。 但係會轉越快，但係唔代表啲水會流得走得快。 係，就關事。 講起引力咧，我細個睇嗰啲科普書咧，佢解釋有一樣引力。引力咧，其實係你個質量太大咧，大到留個空間，即係你當呢個宇宙一個平面嘅嗰個橡膠膜咧，而中間有個太陽質量好大咧，佢扭曲咗嗰個膠膜，咁傾斜，於是側邊嗰啲行星就繞住佢轉咯。咁所以其實引力係同呢個空間嗰啲有關，所以你發覺嗰咩傳播媒介冇一種叫重力波啊，即係而係嗰種引力咧 係。其實係有重力波㗎。 啊，我就係好似機動戰艦嗰時話重力波，我話呢個好似科幻啲重力，即係媒介咧，會好似即係伊凡嗰啲即係以太嚟個傳遞咧咁。 我哋依家就揾到希格斯波的子，就係即係你講嘅膜咯。依家個塊膜係應該係有啲 object 喺度嘅，如果啲即係你叫嘅嗰張粒子或者你塊膜咧，就係希格斯波的子咁樣。咁佢亦都傳遞重力波，咁嗰重力波就唔會受到空氣或者任何阻擋佢嚟嘅，佢要嚟就嚟㗎啦。不過就係話好輕微，即係同啊，喺我以我所知就因為好輕微，輕微到佢揾個四公里長嘅管先可以 detect 到嗰種重力。 因為你阻隔唔到重力，重力係好遠。 波冇人隔阻隔到，希格斯波啲字阻隔。 其實你而家嗰個點樣去 check 佢引力嗰啲，因為你有引力就會扭曲空間啊嘛。 係啊， 扭曲空間咧，你啲波線就會被扭曲啊嘛。 係啊， 咁所以佢做一條好長嘅九廿度角兩條，就射一支 laser 落嚟。咁如果跟住就反轉啊嘛。咁如果佢有重力波經過？咁佢呢度就有一個扭曲，而呢邊嘅扭曲係唔同噶嘛，咁嗰個時間係唔同咯。 係， 但係就 因為微細或者一間廠嘅個做實驗咧，係感覺唔到嘅 ，detect 唔到嘅，係要真係四公里咁誇張。 但係其實有架飛機飛過嘅嗰啲咁輕微嘅震動，佢都 detect 到嘅。 係， 所以係好即係部機上咁精密咧，係。要需要很多資料先至真係可以 排除所有嘅因素，去排除所有因素都好困 難。咁 Peter 講嗰個係嗰個以太係當時早期嗰啲人對光線嗰個，佢覺得光線係一啲嘢喐緊，即係例如水波，你有水先有水波㗎。咁光線係咩波咧？咁就係以太波咁。有啲人就係咁嘅假設。咁但係之後咧，啲科學家都覺得冇需要用呢個假設咧，都可以繼續佢嘅理論。 咁因為光有波同埋粒子嘅特性啦，咁而家所謂用嗰啲網絡 Ethernet 咧，就以太網咧，就係由嗰個嚟嘅以太 Ethernet 咧， 一上網嗰啲咧，叫 Ether 咧，就叫以太網啊嘛，攞到個名咯。 咁我或者講翻正題先啦。咁睇下先，我想講咩咧？係講下有冇人未打過保齡？有冇打過保齡？ 打過， 我都打過保齡。啊，即係我諗大家都知係咩保齡啦。咁我當大家都知啦。咁你諗過，如果你喺溜冰場打保齡又會點咧？ 哦， 你冇冇踩住滾做溜冰，或者踩住呢個溜冰刀片嗰種。 喺我將個波一係劈向後嗰陣時，我個人已經劈咗向後。係，已經好難保持平衡，就係連打出嗰嘢都做唔到喎。係，我冇乜嗰練習過啊。即係要八字腳。 如果 嗱，因為溜冰嗰陣時要八字腳噶嘛，八字腳先唔喐啊嘛。 假設你係八字腳，好似頭先咁， 你劈佢嗰嘢，我已經 向 後 衝 緊啦，已經向後成個人。 你企上一塊滑板。 向後衝嘅，因為明嗰嘢已經係令我向後衝咗，我已經跌翻。 係， 唔係其實應該咁嘅。如果 你用第二動作 咧，你個重心向後移啊嘛。咁但係為咗要 keep 住個重心喺本來嗰個位， 因為我諗住話，因為 你個人慣性，你個人係向前嘅，個波向後嘅時候，但係你向後將個波推出嚟嘅時候，你就會向後喐咯，開始。 哦，都係。咁咪一齊向後喐咯，個波又咁上重量。 咁雙層好仔細，真係連兩個步驟都諗埋。咁大家都，我覺得大家嘅我都同意。咁下一個 topic 咧，我就諗住講喺太空打保齡嗰啲咧。 哇！咁啊，冇得手啊，會啊。 所以我哋偷望睇咗阿 Mark 哥上嚟咧，咪咯 ，A F B A C， 即係佢點解佢要用人形機嘅原因就係話，佢喺個太空度，因為冇任何嘅嗰個空氣阻力啊，同埋呢一個內部嗰啲重力場啊，咁佢例如佢隻手喐向左邊，咁佢個重心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移動噶嘛，咁即係本來喺我中心啦，咁佢可能高咗喺呢邊嘅，咁於是咧佢就可以唔需要用推進劑，即係佢冇需要噴射，唔需要火箭啦，佢都可以移到佢個重心。 調整姿勢。 係啦，咁於是就例如喺我要，例如我要瞄準嗰邊，即係我本來係轉身轉去嗰邊嘅，咁我咪將隻手咁樣揈，我咪開始向呢邊轉咯，跟住我隻手停，我咪停咯，咁於是我可以望住。 呢個問題我諗過，就好似辦公室咧，你坐張辦公室，但你將腳縮埋落去，而你扭個身體，你係喐得到嘅。 喐到 我 啊！做咩？即係都係同 一。雖然都唔係一個人形嘅離居，因為如果係要咁做啊，好多時候出手。 咁咪 咁咪翻返下，跟住你喐咯。轉轉。 係啊。呢度有轉轉凳可以做例子㗎，搬出嚟。 呢度係一個咁 虛擬 嘅地方，呢個。 咁 Max 咁樣就係想 叫呢個。呢度其實佢係一個正常嘅真係可以租俾人哋單位嚟嘅。咁如果你知道嘅話咧，呢度其實以前係環球模型嘅嗰個 環球玩具 啊。啊係啊，以前呢個以前 外面嗰集 銅鑼灣嗰間嘅以前銅鑼灣嗰間，跟住隔離有間一明係啊，一明堂有間聯邦唱片公司㗎嘛。我細個過買過嘢。我哋呢本雜誌即模型我都買過，有模型行啊。嗱嗰時細個個個月都幾蚊嘅。 你可以示範一下， 你邊有咩事可以嚟？係啊，咁 我哋冇所謂。你係咪講咩啊？ 係啦，係翻佢，一腳縮埋就係啦，係啦。 跟住要轉咧，隻手咁轉咧， 係啦，向前咁樣。係啦，向前咁樣。係啊，係啊。 咁 佢 咧轉重嘢應該會更加 快， 即係有效率。重嘢咧就更加 咩 啊？同埋如果你拎住啲重嘢，跟住揾 坐嚟或者長嘅， 跟住你收翻隻手咧，你就會感覺你轉快 咗。嗱咁頭先兩位講個 case 咧，就係唔拋啲物質出去嘅情況，即係自己嘅活動嘅一啲技術啦。咁我將會講嗰個咧，由大家請大家睇一睇片先，就係Marcos 馬輝著橙色太空衣嗰一段。應該係最會彩色， 你掟落咗啲磚咁樣，睇啱啊！睇就，你掟落個磚出嚟咁樣啊！ 係呢個係超水原則 啊！係個 TV 版定係啊？初幾號啊 ？TV 嚟嘅，我真係覺得咁核突，真係要嘅。乜真係 堅喎？多個條魚啊嘛，多個條好大倉魚啊！ 倉魚，倉公 嘅 倉。 嗱，佢啱啱就係啦，掟咗嚿嘢出嚟，咁佢自己就做。 我睇到冇氧氣啊！要。 重點就係啱啱 呢度 掟 嚿磚，我哋掟兩嚿磚。 可能佢揸住嚿磚。 喺呢度佢就向後邊掟上邊，咁佢就飛咗啦。不過冇留意到啊。 係 啊， 真係冇， 我真係 冇留意到。 睇 嗰 個面， 咁大 音 樂嘅 我哋， 我電 話好聲 嘅 電話， 我電話都聽。咁大嘅聲都唔係明顯嘅，最主要 係 嗰 下，即係掟磚嘅嘢，掟兩嚿磚，咁係咪即係佢亂畫嘅咧？其實掟兩嚿磚過去，嗰嚿磚咁鬼輕。首先嗰個磚飛過去個窗口， 其實就應該無論你嗰嚿嘢幾輕都好咧，佢都會改變， 都會改變少少，即係至少頻擠一樣咁樣， 又唔使話 持續加速 咁大。 只不過佢要喺外面幾耐，佢頂唔頂得住嗰個問題。 咁係啊，慢慢係啊。 原來你分析緊卡通片㗎？ 分析卡通片係講嘅，係 真係冇留意。係 咁有一道可能大家再留意一下，就是他轉身就涉及到 Miss Searcher 講的那個問題。他第一個步驟呢就是拿起兩塊寵物，跟住就拋一塊出去，他的目的是想去那條大魚那裡，但他當時是背向那條大魚的。 哦，即是你說他轉身怎樣轉身的問題， 其中一個值得討論的地方。那卡通片畫他呢就不知點解佢轉到身，佢就當你喺即係地面嗰種方法去轉身啦。咁其實就有問題嘅。咁跳咗呢個問題先。咁假設佢轉成功轉咗身啦，佢又再攬住條魚嘅情況之下，再拋咗一件物件，跟住反方向翻去即係嗰隻船嗰度啦。咁轉身嗰度咧，其實實際要做呢個動作咧，咁其中一種方式就係先啲 search 講嗰種技術啦。咁 你揸住頭磚就應該係要，即係要 咁樣 用力之後， 之後收翻埋嚟嗰個都得嘅。 嚇，咁我想叉開少少先。大家有冇睇過引力邊緣啊？ 有。 Gravity 啊？有冇人未睇過引力邊緣？ 睇過，睇 過。未睇。 咁你冇先有做啦，原來冇先。噴射係，你 keep 住噴射嘅話，噴射好輕，但係因為有 keep 住個加速力咧，咁就加速到差唔多，只永遠向呢個方向。 即係簡單啲嚟講，如果你喺宇宙你有能力嘅話，你吹一口氣出去，你都會 即係先咁輕都得嘅，只要 keep 住吹都得。 哇！你咁講，我諗起小環 IQ 博士。 keep 住吹， 小環都用啲 加速嘅能力自己控制。 但係實際可能有問題，因為有太空衣擋咗。 咁啊，成熟咯， 呢個係一個講法嘅。 但係關係點啊？就係噴氣同成熟咯。 唔係，以你頭先嘅講法，女主角中後段係有用啊。佢用噴滅火筒。 噴火啊！ 啊，即係佢想由一隻船跳去另一個太，即係跳去太空站，跳去中國嘅太空站咧，佢就攞咗噴嗰個叫咩滅火筒。 滅火筒 去做嘅頭先。 滅火筒噴曬之後，成個滅火筒掉出去咯，咁樣佢都係咁 嘅。好似馬飛咁。 系啦， 咁你頭先你講太空椅就係男主角啫，女主角當時係有咩狀況咧？ 係嗰個演員叫乜鬼啊？ 我唔記得。 張國張貝。 哦，係左前輩嚟 嘅。左前輩係男 仔 啦，女 啊？你嗰個係Matrix。 Matrix 係 咪啊？係 啊， 係 Matrix。Matrix。 係 Speed 嗰個。 係。咁但係你想象到當時佢哋有？殺蟲水的話，其實咧都係類似， 係早啲爆炸咯， 類似滅火筒嘅作用啦。 咁 若果佢有兩支殺蟲水嘅話咧，就會方便啲嘅，即係可以扮下人做嘅動作。 係嗰個太搞笑啦，咁樣做咗咧， 想噴爆炸向 前跑，唔係想爆個壞自己啊嘛，最後真係急穿自己咁樣。但現實就係。現實就真係呢啲好多問題，唔係首先第一個問題，你吉穿之後你點可以肯定佢有邊個方法？ 你首先你會需要 個窿係 點樣解佢？瞭解佢係點樣？ 即係你急咗個窿咁，佢向呢邊噴嘅喎。 係，然後仲要就係佢之後點樣捉得翻住啦。即係你捉住啲仍然會有氣噴出嚟㗎嘛，都係成日講你咪開始亂噴。 所以殺蟲水係冇呢個問題。 殺蟲水都有嘅，因為你兩支未必一定係同樣嗰個壓力。你邊支要走？ 哦， 要 走啦！ 要可能你用脈衝去走。 係啦， 咁個假設好理想嘅情況之下，好理想嘅情況之下，咁譬如噴後就向前啦。咁如果向右就向兩邊向左噴啦。咁如果要旋轉咧，可能要一前一後。 其實要睇你點旋轉法，你可以兩支擺埋同一個方向噴啦。即係你最 都得都得噶。O K。 好，咁啊，乜事？ 咁啊，轉轉個話題。咁頭先大家提到一點咧，叫推進劑。咁推進劑同燃料呢兩個 concept 咧，即係其實有冇分別咧？咁係下一個 topic 我想講講嘅。咁舉例先啦，喺地球嘅交通工具咧，其實都可以用推進劑同燃料嚟解。咁譬如輪船，或者而家客船啦，咁佢個推進劑咧係。水即係其中一種觀點，佢咁諗 嘅。喺媒介啦，媒體度到啊嘛，因為佢又噴啲水出嚟。 但係佢嘅燃料咧就唔係水啊，佢燃料係柴油或者汽油。 裡面嘅，佢主要係撥到個掌嚟活動，即係佢透過啲機械去撥啲水，即係撥個媒介咁樣嚟。 嗱，攞翻出嚟啦。咁如果飛機或者客機咧？佢有推進劑嘅， 空氣啊，通常噴空氣啦，推進劑。 即係大概燃料係咧？ 燃料係都係柴油 嘅話，即係 飛機火水，火水 啦嚇，火水。但有啲人叫飛機油啦，即係都係汽油。 火水。嚴格 嚟講，除咗噴空氣，仲有噴嗰啲燒完嗰啲嘅。 我燒完嗰啲， 嚴格嚟講，不過個比例就爭好遠啦，就係。 但係啲污氣都即係噴埋出嚟啦，部分。 咁輪船都有廢氣嘅， 但係個尖端 係 有個廢嘅， 即係個作用好少啦，放即係佢唔係主要用。咁但係太空船咧就情況有少少唔同， 全部要自己帶。 係太空船嗰個推進劑，其實咧就佢係來自翻佢嘅燃料，即係話譬如你穿梭機咁，佢可能中間個只係氫同埋氧啦。咁佢就令到兩者混合，咁跟住產生嗰個燃燒或者爆炸咧，就用翻佢嘅廢氣，即係水蒸氣咧，就作為推進劑。咁你可以話佢嘅推進劑其實咧就係嗰個燃料身兼兩職嘅一個成分。 嗱呢一個係化學嘅燃料，如果火箭咧就零舍啦，咁如果你講水蒸氣，呢個水蒸氣係個火箭最高效能嘅話，火箭。咁但係如果你係用呢個燃料推進或者呢一個 方方方 面推進咧，就唔需要用。 咩方法？ 因為喂，其實咧，如果係話咧電熱咧，咁係唔係噴嗰啲嘢，而係佢噴啲咩出嚟？ 理論上你自己可以帶啲水或者帶啲煤 氣，即係應該係噴水 嘅介意，跟住之後再入。 都得。 你電熱你可以用煤啦、瓦炭嗰啲，收集咗垃圾之後加熱啊，甚至你直接太陽加熱啊都得嘅。咁熱核推進係有呢個係燃料之後再將佢加熱啲嘢嚟做緊咯，即係 加啲某啲嘢。即係例如固體啊， 個推進劑你帶得就得。 啊，準備啲固體， 所以有一種叫做即係有一種太空船嘅設計叫做 booster ramjet， 佢係點樣嘅咧？佢就前面好大個浪斗型嘅，係講緊幾十公里咁樣嘅，然後跟住就收曬，跟住佢呢度就會有個電磁場，就將呢個星際間嗰啲物質咧就收集咗佢。 哦， 咁然後收集咗佢之後咧，佢就可以用嚟做呢個係融合嗰啲，佢就係融合，咁就攞到啲能量，跟住嗰啲能量就將佢收集嗰啲嘢就噴出去。 嗰套漫畫《士多利亞騎士》咧，咁就係將話太空度係好多嘢可以執到嘅，噴咗啲 嘢。不過好多嘢可以執到嗰樣嘢咧，就相對性啦，即係 因為佢當呢個宇宙充滿住好多宇宙怪物或者成嗰啲奇居子嗰啲嘢，你執都執到啲咁樣。咁而太陽風即係太陽帆嗰種咧，就當係乜都冇。 就當宇宙係就光嚟推進嘅，所以光就係個所謂媒介。 光之反射 光，但係光下 運裝 咧係好弱嘅， 係弱到喊嘅， 係真係弱到喊。三個温， 所以裡面係唔住人，咁就有機械或者啲 DNA 又算噶啦，就放啲 DNA 又算。咁你去到邊個星球就放低 DNA 又算。 30億亞特先至可以有人頭身，即係都仲要1公斤，係100g 嘅。 而你啊，眼燈要射住嗰個嘢，要射得中先得喎。最緊要係你喺個星球。 所以你如果做呢個數碼相機頭環呢一招嘅話咧，你就需要 咁就 幾十公里直徑嘅先至似樣 B 有啲可以咧。 即係好明似啊！咪射燈咯，有縮痛苦。 如果你唔用燈嘅話，或者佢自己射 laser 嘅話，就更加開心啦。 咁都有辦法。 不過個好處就係佢只要佢有能量，就一路。 自己去，咁裏面啲嘢唔好有生命就得噶啦，裏面啲嘢，咁總有一日會去到嘅。 太陽系入邊都仲 OK 嘅，即係但係都係所謂仲 OK 就係你最好係喺地球金星之間嗰啲距離啦。 同埋最一樣向太陽以外去，因為太陽一反光啊嘛，咁 Mars 你要講埋，係反作用嘅。 好，想翻之前呢個話題帶翻去頭先。兩個女仔互相擊掌，踩住嗰個滑板車，跟住大家喺度痛嗰個 case。咁用翻頭先推進劑呢一個定義咧，咁假設係啊，阿嬌同阿 sa 用咁嘅方法叫住先啦。咁阿嬌就推阿 sa， 阿嬌就自己褪後啦。咁阿嬌嘅推進劑咧就應該阿 sa， 阿 sa 嘅推進劑就應該阿嬌。即係可以咁樣嚟嚇，雖然聽落好似怪啲。咁假設又講翻我嗰棟牆嗰個 case 啦。頭先咪有一個假設就係話有一個人我住一個黐喺地球嘅嗰棟牆，就產生咗旋轉嘅 case 啦。咁用頭先個定義咧，呢個人當時嘅推進劑 應該係牆。 係咁長，如果再引伸落去都可以話。 咁又唔得，因為佢喺地球上面，佢受咗引力去影響下佢 條咯。 地球要離開， 個推進劑的確仲係地 球嘅。即係但係環繞住地球喐緊。 因為如果你話係牆嘅話，你係假設牆自己係冇黐住喺地球。 因為如果用中文嚟講，推進係即係話有啲嘢離開。咁但係我地球又佢 喺緊嘅喎。 但係以個距離嚟講嘅話，佢同地球嘅距離係由頭到尾冇。 你唔係嗰個你唔係嗰個距離，你嗰個角速度轉變，點解？ 所以我哋對推進呢個字，即係點詮釋嘅話，可能錯咗。 學定義問題啫。 好，咁 message 新聞。 咁即係重複翻少少，大家先都提過啦。太空船的 case 就是話你要有推進劑咧，你係同喺大氣唔同咯。大氣嘅飛機推進劑係不絕嘅，你即係周圍你消耗咗，但係可以即刻攞翻。咁船都係啦，靠水啊嘛，咁你本身喺水嘅部分。但係太空船咧就你要帶一啲物質上去，去特登掉走。咁你係要自己帶嘅，如果你唔帶嘅話，周圍係好難去收集，係可以收集，但係。花好多即係資源或者話好大。 好， 咁太空船頭先我提過啦，推進劑身兼燃料身兼推進劑，咁但係有一個例外情況咧，就係、是、核爐，因為核爐咧喺好理想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噴翻啲核廢料出嚟，做推進劑。 即係連廢料都用埋。 連廢料都唔即係唔放過。咁但係實際咧，佢有好多技術問題，個效率唔好低。咁所以咧，佢都要即係自己另外帶翻推進劑。咁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啊，嗱煲水可能得，但係我呢幅圖咧，佢就舉個例子就係液態氫。 咁我有原因嘅，因為你個推進劑你分得越散咧，佢越細粒越輕咧， 咁佢個 efficiency 就越高，即係質量你嗰個可以做到嘅specific impact。咁佢嗰個如果你需要一個非常之高嘅效率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會用嘅。 我聽個講法咧就係、是、即係除咗你嗰個解釋之外咧，有其他解釋咧就係話，如果你合融合呢、這個呢、這個過程咧，佢嗰個產生嗰個廢物嗰啲能量咧，你未必可以用盡佢。咁例如佢嗰啲動能喺中子嘅話咧，咁你好難即係 hold 住個中子去產生嗰個反作用。咁嘅情況咧，佢係比較多。若果佢利用推進劑加熱再抌推進劑出嚟，個效率咧反而係再高啲。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咧，太空船用核爐去推嘅話咧，仍然需要即係推進劑同埋燃料係分開。燃料可能係一啲即係核燃料啦，推進劑呢個 case 就係液態氫。 其實如果你用核爐嘅話咧，你嗰個執著燃料自己本身都係輕微嘅。不過佢如果你技術咁高，就係用緊呢一個穿同埋袋咯，即係用緊呢、這個。佢嗰啲同位數即係做 Turing 出現嗰啲咯，所以其實如果你帶上去，你唔係將佢精製到去，淨係得你需要用嗰啲嘅時候，你都係同時帶咗好多輕量。 但嗰啲輕係咩狀態？ 輕係當然你 liquid 嘅狀態係最好噶啦。如果唔係，可能變咗做水咯，即係你同啲 oxygen 一齊壓住咁。你例如你越海個核反應之後，你嗰啲氧氣你咪可以供你隔膽船嘅。 咁如果輕嚟做呢個燃料咧，佢係咪液態？ 佢唔係㗎，佢係會將佢變咗做呢一個電著先咯。因為你要做， 我意思係帶上 即係 嗰陣時，帶上嗰陣時 應該係液態嘅， 液態嘅帶上 最，即係將你減少咗個膽漿。 即係我唔係講推進劑喎，我講當係燃料啊，即係核爐裏邊嘅氫係咩狀態咧？ 應該你帶上 未燒嗰陣時， 未燒嗰陣時，如果你係水，你咪水咯；如果唔係，咪液態氫咯。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講下開始嗰陣時啦，提過話，若果太空船用三倍速同圓速嘅燃油消耗，究竟係？係點樣呢？咁為咗簡化，即係唔涉及咁多計算咧，咁我就喺網上邊咧就揾咗一個程式，咁佢叫Space Travel Calculator 嘅。咁咧呢個程式咧，佢聲稱咧就係專計太空船嘅燃料啊、行程啊， 就上網就可以撳啦。 係啊，同埋佢嘅質量嘅關係喎。咁咧。這個、 即係自己隨便入啲數字落去咁樣， 佢實際係點計咧？我就冇考究嘅。嗱，咁我而家假設佢係有效先啦。咁咧喺做會材料嘅其中一頁咧，就有呢、這、一個capture 咗呢個畫面嘅。咁開始嗰陣時咧，我就入距離嗰度咧係1000公里。咁咧加速度嗰度咧，我就用支做單位。咁0.8厘米咧，就係我睇翻紅瑞星啊，佢嗰個維基，維基 變成紙餅咁啊，阿生喺個機艙度應該。 佢就話最大嘅加速度咧就0.8G，咁我照抄佢啦。咁跟住 嗰個數字有問題嘅，不過算啦，你 講。我唔熟㗎，我唔熟㗎，機動戰士嗰啲我求其抄落去。 我大致上背到嘅可以，係咯。 咁嗱，即係假設 係咁樣。 我而家係講緊一隻太空船，我想像出嚟嘅。咁咧，我就嘗試咧抄紅瑞星聲稱嘅規格落去呢一隻想像嘅太空船，跟住咧佢飛兩次，第一次係用圓速，第二次係三倍速，咁樣去做一個比較啫。其實我唔係比較緊紅瑞星嚇， 即係比較個速度，佢三倍速。 係。咁留空嗰啲唔好理佢字。下邊有一個 payload 嗰度咧，7.5噸，呢、這個又係差紅瑞星呢個規格嘅。係。當佢係先啦。7.5噸。跟住下一行咧 ，fuel conversion rate 咧，咁佢呢個係 default 嘅，咁我就唔喐佢。 咁佢就話呢個數咧係based on 一個好理想嘅核融合爐嘅情況之下，就係呢個數啦。咁跟住再撳 calculate 咧，咁佢就會彈一紮佢嘅計算結果出嚟咧，就喺另一頁聚會材料。咁咧係距離嗰度一千公尺，跟住計算出嚟咧，如果原速我就輸入呢個3360公里每小時，咁佢成個航程咧就用36分鐘到，咁佢需要嘅燃油咧就係5.8公斤，啊，第一個揾到啫。嗯，咁另外就係我計第二次咧，就將個加速度咧，即係第二行咧，就用翻0.8，就即係紅隧聲稱最大嘅加速度啦。咁我叫呢個做三倍速嘅話，咁咧嗰個速度咧就係10079公里每小時。咁佢計出嚟嗰個燃油消耗咧就係17.5公斤。嗱，咁呢啲數我唔質疑佢啊，我假設佢啱先啊。咁你將嗰個燃油消耗除一除嘅咧，就係2.998，即係又係三嘅。咁呢個比較得出嘅結論咧，就係話三倍速咧就會導致三倍嘅燃油消耗，就同阿 Miss Sarah 頭先個預測咧係一樣嘅。 因為如果你照睇嘅話，呢一個就如果呼吸機嗰個火箭公式咧係線性噶嘛， 係， 即係你如果用同樣嘅嗰一種燃料，理論上你為咗要達到三倍速度，你就需要三倍嘅質量啊嘛。 嗯，係，唔該曬。好啦，跟住另一個比較，我就用10000公里啦，就聚會材料另一頁。咁樣三倍速度都係10000公里嘅。咁所有嘢其實同頭先一樣咁樣入法，只不過個距離係變咗10倍。啊，咁得出嘅結論咧，燃油嘅消耗都係3倍。 嗯。 咁咧，如是者咧，我不斷即係改嗰啲輸入啦。咁其實咧，你點改咧？只要你係做翻相同嘅比較，即係呢個0.0889加速度叫原速，0.8支就叫三倍速嘅話咧，你嘅燃油消耗都係三倍。咁我自己暫時嘅結論咧就係話，根據呢個程式，你點計咧？三倍速都係n 倍速都會有 n 倍嘅燃油消耗。咁但係實際點計咧？依度我就唔打算考究啦。咁咧，我喺其中一頁咧我冇放上網，我即係臨時咧用鉛筆就畫咗個圖，即係呢個係我一個好粗略嘅，即係自己嘅諗法。咁我唔知啱唔啱啦。咁就佢會解釋到點解個燃油係三倍嘅。咁呢度就唔詳細講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啦，就可能即係自己上網睇睇呢張 都極 材料， 或者一陣我哋 會影相擺上去， 你可以再 po 落去，有興趣嘅可以睇下。 哇！咁講完空調啦，講汽車啦。汽車咧就我亦都即係冇一啲好理論性嘅嘢去介紹嘅。我又係上網睇。咁上網其實咧，佢有啲資料咧就係話有人已經做過一啲 research 咧，係研究呢個問題嘅。咁就有一幅圖咧。就好直接咁講一樣嘢啦。咁首先咧，第一個要帶出咧就係你一加侖燃油可以行幾遠咧？咁你行咗可以有唔同速度噶嘛？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大家都俾一加侖你，你開一個快一個慢，咁究竟大家可以達到最遠嘅距離會唔會有唔同咧？咁呢一幅圖就係講呢樣嘢。咁佢做個試驗咧就係話。 在不同的速度，一家輪可以行幾多英里，咁就會有一個咁嘅曲線走出嚟。咁根據呢個圖咧，就帶出一樣嘢：你架車咧，你如果 keep 住喺80至90公里每小時咧，你行嘅距離係最遠嘅。咁喺佢嘅數字咧就30英里。咁你如果慢過呢個速度或者快呢個速度咧，你嗰個行嘅距離咧都會短咗。咁呢個同阿 Miss Sasha 頭先提嗰點咧有好直接關係嘅。就話嗰個引擎咧嘅設計咧，係揀咗某個速度咧，佢個效能係最高。咁可能咧就係一般嘅車都揀咗喺80公里附近。咁呢個可能你如果揸開車咧，會有興趣知道數字。 其實點解佢中間有一段都雙曬有平嘅，同我哋同一個 belt 嚟嘅，係因為佢可以用波輪度 十分鐘唔同 keep 住嗰個引擎嘅轉速係差唔多嗰個轉速嘅 轉法嘅 時間，佢嗰一段其實都係佢預測一般人用車咧，就係、是、你市區係50公里，你呢一個喺高速嘅大概係100至110，咁但係市區就點解咁高咧？就大部分設計都係會設計翻係因為市區有好多燈位嘅，所以你唔可以又 keep 得住嗰個速度嘅，咁所以就。佢會傾向係你高速公路行得遠啊嘛，行得多啊嘛，咁所以就個速度係最高效嘅。但係點解都係比較平嘅原因，即係就係因為佢大部分市面用嘅車都係呢一個範圍嘅車速嘅。 好，跟住咧，下一幅圖咧就係佢就特登揀唔同型號嘅車咧，就 話。 最高嗰一點同埋高過最高嗰一點背後，即係嗰個尾段出嚟，前面嗰段佢冇顯示。其實就係呢條筋肥。咁咧又翻三倍速個問題。咁咧如果客運最高嗰個速度80公里要圓速啦，三倍速就係240公里。咁咧喺240公里望翻上咧，有兩部車係有呢個數據。咁然後。我就計咗出嚟咧，其中一部車咧個燃油消耗啊，原速同三倍速，嗰個數字咧就一個2.6，一個就3.6，啊，即係有快有慢嘅，唔同嘅型號嘅車都，啊，嗰個唔叫快慢，即係呢兩個燃油效率啊。咁喺佢哋三倍速嗰個消耗油量個比例咧，如果你攞平均數咧，都係大概係3。咁、那個結論咧就係話，若果你用汽車去諗呢個問題咧，喺80同240公里嘅速度咧，消耗多咗油量都係三倍。啊，其他數字就唔知啦。 呢個如果你睇翻呢啲標準定位啦，即 係啲人努力 嘅， 我用你見 到考攞個20嘅同埋一個60嘅嚟比，就好明顯佢唔係三倍啦，即 係。係啊係。 因為佢嗰個已經到咗你反而60係。 所以呢個是講緊80同240嘅比較。 因為佢嗰個設計嗰一段行範都唔係佢嘅標準。 我見到好多車咁就死咗咯，都未200至300。再去嗰啲咁就真係冇責任啦，已經爆緊已經融化嚟。 係，好快講埋下一個。 所以係三秒速係都妥嘅，我係亂噏嘅數字。 係，好 out topic 咧。請大家看聚會材料的其中最尾那段片。 喂，幾年？又係超想要塵 啊！大嗰度啦， 又大嗰度， 都大。 嗰啲人設計幾好嘅， 都好 可以夾住。 係咪 open 嚟㗎？係咪？唔係啊，鎖定㗎。 唔係啊，條顏色係啱嘅。 唔係呢條， 好短嘅咋？ 呢條反咗唔係佢。 佢架飛機可以變機械嘅，咁佢有三點變，呢個係 即係你最主要係咪會 講佢嗰啲角度嘅，只腳嘅角度， 只腳咁樣 有 一個 殺殺 力分嘅， 係啊， 經常啊， 大家睇住啦， 唔係咧，呢個力分射個問題就係佢個推進足能夠通過嗰個重心，佢如果照睇應該係通唔到嗰個重心咧，佢係會轉一 你淨係個攞油可能淨 係應該冇。淨佢一身咁佢就反啦，一 盤 係 咁轉下啦， 佢就係頭身嚟 咯。啊，即係佢攞油。咁馬輝就拜拜啦，即 係打打撞撞，個縮起只腳轉身嗰樣嘢。 佢喐嗰陣 時，其實 即係睇下咁樣 好 搞笑 㗎，瞓咧拎曬佢開口。 唔係嗰啲嘢，如果 你因為你個重心唔係你要係睇嗰個重心嗰呢個位度啦。 啊！但係啱啱佢講話阿翼咯，阿翼會唔會有啲幫助咧？即係幫佢話壓住佢 個重量，就你覺得只翼應該有？ 我上次五分鐘講完呢個， 好，再翻先。 如果再有興趣，一陣間先溝嗰段。頭先大家都估到嗰段片想帶出啲咩啦？即係話呢個維基你咁樣噴發咧，呢種殺制咧係要向前撲嘅。咁轉一轉話題先，大家都知道咩係氹氹轉啦，即係公園嘅氹氹轉。咁通公園氹氹轉嗰個軸心就黐死個地㗎。咁如果一個人在其中一條邊嗰度硬嘅話咧，咁嗰個碟就一定會轉啦。如果另一邊有另一個人用相反嘅方向推嘅話咧，咁假設你呢兩個力量一樣，佢哋同圓心之間嘅距離一樣嘅話，咁應該就嗰只碟就唔好喐啦。咁另一個想像就是，若果呢個氹氹轉，佢嗰、那個中間甩咗，由個地甩咗出嚟，可以拖行嘅話，咁我假設有一個工人將條繩綁住喺其中一邊拖行嘅話，咁一定佢會嗰只碟咧就向一個方向轉。係 啊， 咁轉到幾時先停咧？就係、是、直至嗰個力或者嗰條繩啊，去到中間佢嘅延長線去到嗰個重心位，咁佢就唔再轉啦。咁另一個 case 咧，頭先我講嘅，如果你有兩個力相同嘅話，拉住左同右咧，都可以令佢唔轉嘅。咁若果將呢啲諗法即係放入啊套翻入去呢個半人半機咧，而家佢係會向前撲啊嘛。咁你想防止佢向前撲，要點樣咧？ 多兩對腳喺上邊。 啊！大家有冇咩諗法？啊！頭先個麥喺啲 search 講嗰個，根據幅圖咧，你畫嗰個力咧。你估計嘅重心咧 係 唔重疊嘅，所以會向前撲啦。頭先你話用發泡方式係咪？ 嗱，通常咧窗嘅話係底座度嘅，窗度底座嘅，咁改變少少角度咁向呢邊噴，或者如果佢係 super 或者 spray 版本嘅話，咁有支炮喺頂度噶嘛，咁咪向 發泡咯 都得 嘅。我好明顯佢呢一個嘅畫法咧係用咗喺地球度有重力嗰一個概念。佢其實應該 點樣擺喺只腳度咧？ 佢重力就係佢，如果佢有重力咧，佢就應該係同上下嘅角度係平衡嘅，因為佢個重力係喺個 吸力 啦，咁佢同時要減速同埋要對抗個重力，佢就需要咁樣睇啦。但係如果你唔係嘅話，你就可能你只腳要屈。即 係 你如果屈咗嘅話咧，你就假設個重心喺屈嗰度。 其實睇咗咁多年咧，我都覺得話，即使 Marcos 或者巨人嗰啲男咧，即使佢三公里、四公里度咧，個重力都唔係好勁嘅啫。其實所以唔使咁做。 一係 即使上上巨人男都應該唔使隻腳舉住個地下嘅話，佢都唔會自己炒落去㗎啦。係咪？ 因為你本來一路衝緊埋嚟 嘅啫。哦，係本身俯衝緊就會係。 佢呢一步係，佢呢一步係衝。 係咁抵抗嘅慣性咯，就咁咯，都冇乜事嘅。 但係佢 suppose 上要隻腳前啲啊，甩多啲啊咁樣 咯。咁呢個 case 我同啲 researcher 嘅睇法有少少唔同。我假設佢係有重力咧，都唔能夠抵消佢向前撲過嚟嘅。啊，即係佢你點樣就佢撲過咧，佢都會有傾向向前。 佢其實前面嘅肌翼，即係個肌頭要開，有少少後肌。 即係因為淨係只腳有痕，個頭就冇痕，咁你就有機會繼續吸過嚟。 或者再一般性講法咧，就係佢嗰支力咧冇通過個重心。頭先呢個 case 咧，呢啲力咧係通過重心，又或者你再俾另一個力去平衡佢。咁咧頭先大家都講咗一啲方法啦，咁。即係話咧，你喺重心嘅另一邊，如果有一個力向前噴嘅話咧，其實就可以防止佢撲㗎啦。 咁可以有多位嘅，即係雖然呢啲講法未必符合官方嘅設定啦，我哋唔理官方設定先，即係淨係講原理啦。其實可以喺呢啲位或者呢啲位一齊噴，就唔係淨係只腳噴咧，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咁我哋講嘅係咁多。 好堅啊！跟住掌聲啦，跟住掌聲。